生命只剩10%的君莫笑在场上占据着清晰的主动，这已经不需要什么职业眼光、专业解说来评述了。君莫笑10%的生命条像是上了一把锁一样巍峨不动，一叶知秋的却像是拧开了的水龙头，哗啦啦的往外喷着，就算是个狂剑士也不带这样往外卖血的，这实在是处于下风再有力不过的证明。一叶知秋本还有一半的生命，就在之前的火拼中，孙强还在不断给予君莫笑有力的杀伤，他体会着猫捉老鼠的快感，觉得局面尽在自己掌控。叶修看起来像是在挣扎，面对自己的攻击疲于奔命，那有用吗？你已经过时了。这句话孙强是准备在最终分出胜负的那一瞬间说的，结果此时此刻场面完全翻转，不，准确地说是翻转得更彻底。之前的叶修他还能觉得对方在挣扎，而此时的他呢，竟然连挣扎的方法都没有。君莫笑做出杀伤的每一击都会让他的大脑进入无从选择的空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孙翔焦躁不安啊，眼看着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先前的50%转眼就被刷到了30%，这20%的时间里他做出过什么吗？没有，他连挣扎都做不出来，自己长久以来期待的机会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吗？这场比赛双方对比本就已经够悬殊了，他年纪轻轻，才华横溢，注定将在荣耀联盟接下来的数年间留下浓重一笔。而他的对手退役已有一年多，最辉煌的成绩距离现在已有6年之久。他用的角色是有斗神之称的一叶知秋，在荣耀称第二的话，没有哪个角色敢信心十足地自居第一。而他的对手用的不过是一个第10区开放时才练起来的，连名字听起来都像是恳求别人不要笑话他的小角色。他状态全满投入比赛，而他的对手先完成了一场激烈的比赛后，再以一半的生命进入本场比赛，就算开场恢复了一些，也只是70%的生命，双方完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这样的一场比赛，别说输，就算打成平手，对孙强而言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是现在，他似乎正一步一步走向失败的深渊，而叶修的君莫笑就在他的身后，一点一点地将他往悬崖推去。就这样输掉？绝不啊！孙强猛然打起精神，就见君莫笑一刀正劈头砍来，连忙一个操作下去，一叶知秋缩成一团，朝旁就是一记翻滚。这一下并没有完全逃开君莫笑这一刀所笼罩的范围，甚至可以说这个躲避是不成功的，任何一个有水平的职业高手此时都不该做出这样的一个翻滚，但是孙翔偏偏就这样做了。还没等解说将这当成是一个失误来解救时，翻滚在地的叶知秋挨了这一刀后根本没有起身的意思，咕噜噜地继续朝旁滚着，那模样真是难看极了。配合着君莫笑这一刀的斩击，缩成一团翻滚着的叶知秋不由得就让人想到一个词，滚刀肉。这可不是什么好词，能让人心生这种感觉，可见此时孙翔操作下的叶知秋姿势有多丑陋。作为堂堂斗神，一直以来都是俯视着这个荣耀世界的顶尖角色，竟然被操作得如此龌龊不堪。现场一下子就寂静了，加氏粉丝都有些反应不过来。加氏的选手席上呢，陶轩的表情只能用难堪来形容，他甚至像做贼一样小心翼翼地窥视了一下身后左右， 那模样好像是在期待着刚刚一叶知秋那丑陋的表演不要有人看到似的。只可惜他的这个愿望完全不可能实现。看到这一幕的不止现场这些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千千万万的荣耀玩家。整个荣耀世界在这一刻恐怕都冻结了。一叶知秋居然凭借几个连续的翻滚，就这样咕噜噜地从居墨笑的连续攻势中滚了出来。连叶修也被这难看的姿态给惊到了吗？当然不是。没有人能比他更清楚刚刚所发生的一切。一叶知秋这几个的连续翻滚虽然难看，但却真实有效。孙翔真的凭借操作将一叶知秋从君莫笑的连续攻势下救走了，节奏被拉断了。这种时候对方恐怕会顺势反击，以孙翔的性格，这一切只会做得更加迫不及待。叶秀不敢怠慢，连忙调整君莫笑先行后撤两步拉开空间，结果却发现一叶知秋也在做着同样的举动。孙翔非但没有趁势反击，反倒也将角色拉后拉开空间。这个家伙重新集中注意力了吗？叶修一怔。双方角色对视，谁也没有贸然强攻。角色生命对比，一叶知秋 30%， 君莫笑 10%。 一叶知秋优势明显，但在此时却摆出了一副低姿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上前抢攻，这可不是孙翔一贯的风格。这个家伙的话，就是只有1%的生命也会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也会骄傲地冲上去和对手一拼高下。而现在他居然选择了退缩，这个中意味普通玩家一时间可能体会不到，但是熟知孙翔风格，对这位选手有过专门研究的人都会立即感受到不寻常。潘林和李一博迅速把这不寻常解读给了大家。这是天才要爆发了吗？这是两人最终注视的悬念。双方的角色开始移动，不是迅速向前，而是横向的一点一点地拉近着双方的距离。君莫笑是有远程攻击手段的，但在这个时候却也没有用，和孙翔的一叶知秋保持了近乎一致的节奏。 啊，双方都变得很慎重，谁也没有贸然采取进攻。 李一博说道。 是啊，这让我想到了武侠小说里绝世高手的对决，他们即便往那儿一站，姿势也是完美无缺的，这个时候谁先动，谁就可能露出破绽。 你别说，还真有几分这种韵味。 那么积极调整后的孙翔是不是马上就要爆发了呢？ 潘林又强调了一次，显然他本人对此也是深深的期待着。然而并没有。双方在谨慎的走位后终于还是交战在了一起，随后很快孙翔的一叶知秋却又是一副被压制的局面。天才要爆发了，这对照下来还真是个笑话。潘林和李一博再次深深地觉得自己掉坑了。 连续的命中，孙翔看起来办法不多啊。 潘林的解说随即也回到了老路，几分钟前双方的战斗时他基本就是这些词。比赛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老路上，只有叶修清楚地知道并没有。方才是他在仔细刺探了一番孙翔和一叶知秋之间的契合度后，找到了可以放大为漏洞的细节空间，而现在反过来，孙翔开始尝试拿叶修和君莫笑来验证之前出现过的那些问题。之前的孙翔脑子屡屡被打成空白，分散的注意力让他根本察觉不到是在哪个地方的环节出了问题，而这一次他不一样了。充分集中后的注意力让孙翔非常敏锐地检视着自身的问题。叶修扯出了漏洞，而现在他要修补这种漏洞。一叶知秋的生命在损耗着， 家事粉丝此时看的是无比焦躁和烦恼，但是孙翔没有，他变得越发的从容和冷静，问题一点一点的被他找到了。而这一个个被叶修撕扯出来的漏洞，让孙翔不由得也有些心惊。这些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清楚的他与角色之间搭配的问题，叶修居然比他看得还要明白，还要清楚。而这一切恐怕都是在这场比赛里完成的吧。这个对手真是太可怕了。孙翔这是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怖。过去他和叶修的两次交手虽然都输了，但在他心中都只是差了点儿。自己如果有一叶知秋那么强力的角色，一定是碾压级的胜利。直至此时他才彻底清醒，一叶知秋的斗神之名也不是角色穿着那身装备摆几个造型就得到的，而是叶修操着这个角色一步一步打出来的。封号给了角色，但事实上这些封号都该给角色身后的选手才对，所有的荣耀都是他们赋予这个角色的。而斗神有多可怕，孙翔现在终于亲身领略了。可是这也不足以阻挡孙翔对胜利的追求，他的骄傲永远都会告诉他，无论对手多强，而自己更强。漏洞迅速被修补着，这些问题只要发现，那么在操作时都注意一下，是完全可以避过的。和角色的契合度问题依然在，但是这本身就不算是什么致命原因，双方的契合度不是不够，只是不完美罢了。这个发现说实话让孙翔还挺高兴，不完美的他就能打败叶修的话，那能更加有力地证明自己的实力啊。反击的时机就快到了，孙翔盯准了一叶知秋的生命线，10%，他也锁定了这一刻度。而对手君莫笑的生命在这一段里基本没什么损耗，也差不多还有这么多的生命，正好大家的生命一样多，真正公平的胜负就从这里开始吧。一叶知秋生命10%，孙翔终于吹响了反击的号角。